民进党选举对策委员会今天建议征召民进党立委姚文智参选台北市长，建议案将送民进党主席蔡英文参考。至于会不会与现任市长柯文哲二阶段整合，选对会召集人陈明文强调绝无二阶段。陈明文指出，选对会综合评估确定人选报给党主席参考，如果党主席认为选对会的建议可行，就会让周三中央执行委员会讨论通过。另外，昨天媒体报道，民进党内部的民意调查是由姚文智胜出，一定要推姚文智。陈明文说，绝对没有，民调只是参考，绝不对外公布。媒体询问，国民党副主席郝龙斌质疑民进党打假球，最后还是会寻求连任的台北市长柯文哲二阶段整合。陈明文说，绝对没有二阶段，民进党如何面对这场选战自有基调，不需要国民党指导。民进党选对会今天建议提名立委姚文智为台北市长参选人。国民党台北市长参选人丁守中指出，姚文智拥有民进党中央政府资源挹注，现任市长柯文哲掌握台北市政府庞大的行政资源。国民党今天连党工薪资都靠借贷度日，没有能力支援他的选举，他深知面对的是场艰困的选战。丁守中说，民进党毕竟是执政党，在台北市长期以来也有至少三成的基本盘，现在确定人选就是姚文智，民调支持率绝对不是现在的 4% 或者是 10%， 基本盘一定归队。但是中央执政无能，台北市政府施政毫无建树，他希望号召不甘心的市民共同努力，一起拼回台北市的骄傲。民进党台北市长布局选对会今天向党主席建议立委姚文智，台北市长柯文哲重申，大家每天问他的问题不一样，他的答案相同，就是无法控制外在因素，所以做好自己该做的事情就好。至于台北市民进党籍的副市长陈景俊去留的问题，柯文哲透露，陈景俊说他很累，能不能休息一下？他就回答，好了好了，先请假两天再讲。所以陈景俊去职与否还不明朗。柯文哲说，陈景俊当初到台北市政府，是民进党立法院党团总召集人柯建铭介绍，他做得很高兴，也热爱他的工作。今天为了这种政党政治，大家就开始去逼他。政治不用搞得这么肃杀，台北市政府内的民进党籍还有机要以及政务官，难道全部都要退出吗？台北股市今天收盘上涨45点，来到10987点，成交金额1393亿。日本日经指数现在上涨10点，22461点。南韩综合指数上涨15点，2476点。中国上证指数下跌5点，3135点。深圳成分股指数上涨32点，10480点。香港恒生指数上涨171点，30759点。新加坡海峡时报指数上涨11点，3524点。新台币兑换美元汇率中午暂收29.895元兑换一美元，台币升值5分，成交金额3亿9000万美元。日元109.52兑换一美元，欧元兑换1.1726美元。全台高温炎热，用电量屡创新高。经济部长沈荣津今天坦言，近日温度不断上升，供电压力比较大，但是目前没有缺电的问题，只是整个备转容量比较低，万一机组突然故障，电力调度比较困难，所以请台电把电力系统照应好为眼前优先事项。沈荣津指出，现阶段的备转容量率多半都有4%以上，备转容量率1%，大约等于36万千瓦的电力，4%的备转容量率就有近150万千瓦可以调度发电，差不多一部核能机组加上一个火力机组，显见目前电力供应充足，不会缺电。至于停机超过600天的核二厂二号机，今天进入了第5次审查。这部机组装置容量达98.5万千瓦，如果可以加入供电，备转容量率就能增加2%以上。沈荣津指出，尊重原能会的审查，唯有经过原能会通过，认为安全没有问题，才会按照规定运转。中央气象局发布即时天气讯息，各地晴朗炎热，台中地区下午1点14分出现36.3度高温，刷新台中设站122年来5月最高温的记录。各地今天大多多云到晴，白天气温偏高，北部中部预测气温32到36度，南部东部31到34度，澎湖30到33度。

欢迎来到今天的哥哥妹妹有意思。嗨，你好，我是 DJ 欧马克。今天呢，一开始要为你送上的是日文的新歌。然后今天第一个小时会有很多很多好听的新歌，像刚刚这一首，它虽然不是新歌，但是你知道日本的流行音乐啊，他们其实有时候会有一种自己的，他们不太喜欢走国际潮流，他们喜欢出自己的规格。包括以前呢，就是大家在用 CD 的时候，他们自己出了一个东西叫 MD， 曾经流行过很短很短一阵时间，我们电台也还有 MD 这个设备，但是后来就被时代淘汰掉。他们很喜欢走一个自己的规格，包括他们的电话系统也是，就他们的电讯系统也是走跟国际不一样的潮流。然后可是之后呢，最后当全球全世界都在用的时候，他们就还是好啦，就是回来。所以其实在 iPhone 一开始的时候，全球就是他开始狂用苹果的时候，可能那时候 iPhone 3 iPhone 4， 然后台湾一直都有在用的时候，日本一开始是不太用 iPhone 的，日本是不太用 Facebook 的，就是蛮奇妙的。那为什么提这么多呢？是因为在音乐串流，就是现在未来的趋势，音乐全部都放在网络上面，放在云端上面，让大家不用买实体 CD， 用音乐串流的时候，日本他们是全球实体唱片销售还持续在成长的一个地区，也就是他们非常非常的特别跟奇怪，他们还是会习惯去买 CD， 因此呢，他们可以抗拒这个数位化的潮流，抗拒了一年，抗拒了两年，抗拒了三年，直到最近。所以今天一开始为你送上是 Shina Lingo 追名林琴的歌曲啊。我记得以前小时候的时候喜欢追名林琴，想要听他的音乐，就除了你去买进口版之外，另外呢还有一些台压盗版，再来你就是要很花精力在网络上面找音源。但现在他也把他的音乐都放上 KKBOX 了。Life is not a joke, it's you, you won't kill me, I'm in a lie, you can't control it. Why you say, don't so they can take me, give me, don't let me run, I look for, don't let me laugh, keep a lie. Never feel me, that life is not a joke, it's you, you can't kill me, I'm not a fool, I cannot find you. In this world, don't so they can take me, give me, don't let me laugh, keep a lie.接下来就为你送上本周的日文新歌了。好，刚刚听到这首歌曲 CNSJ。现在第一个小时也欢迎你在今天呢，是第一个小时大家的哦，立马帮帮忙的时间，刚刚突然断片了一下。对，最近有什么问题？遇到了问题吗？ 个小时的立马帮帮忙，如果你最近呢有什么忙需要帮的话，欢迎你就打开你的飞碟联播网的 APP， 飞碟联播网的 APP， 在上面留下你的忙你的问题，让广大的听众朋友们帮你一起来帮帮忙。同时呢，除了飞碟联播网的 APP 之外呢，你也可以打开17直播搜寻欧马克，有直播现场。Alarm goes off over and over, like a waterfall. I'm falling into the silence, into the silence, into the silence. Dark down on human on aka, あなたの声が導いて。コンパスを持って水平線の奥を目指す僕の悲しみは消えないでいいそのままでいい嬉しそうなその笑顔だけで強くなれ帮帮忙，在飞碟联播网 APP 上面，黄河问：“请问南台湾之声的 Orange 是马克吗？”这个问题呢，就是曾经有人问过我，我也可以很直接的回答你，就是 Orange 跟马克呢，他们就是长相不是讲话非常非常相似的两个人，这样子。Rita 的帮帮忙呢，是在虾皮跟代购结账的制冰机。 上个礼拜5月18号已经结账了，可是商品还在日本。打电话呢查要3个礼拜，代购留言又没有回应，这个该怎么办呢？ Hey, you tell your friends it was nice to meet them, but I hope I never see them again. I know it breaks your heart, moved to the city in a broke down car, and 4 years no cars, now you're looking pretty in a hotel bar, and I can't stop, no I can't stop, so babyI forget just why I left you. I was insane. Stay and play the Blink-182 song that we beat to death into a song. Okay, I know it breaks your heart. Moved to the city in a broke down car, and 4 years no cars. Now I'm looking pretty in a hotel bar, and I can't stop.No, I can't stop. So baby, pull me closer in the backseat of your Rover that I know you can't afford. Bite the tattoo on your shoulder, pull the sheets right off the corner of the mattress that you stole from your roommate back in Boulder. We ain't ever getting older. 听众给的回应是就不要跟他买了，但你是不是已经结账了、啊、已经结账该怎么办呢？那、啊、你的代购留言没回应是隔了多久没回应？是隔了1个小时没回应，还是1天没回应，还是3天没回应呢？嗯。Looking every day, it's the most unlikely day that we're independent ladies. 自由に kiss していいでしょう。おしゃれな boy if you want.Stay to know Love on Love on 探したら everywhere。不过如果既然你都已经打电话查了，就是这个货到要3周，那你现在留言给他，他是不是也无能为力？他就跟你说就是要3周啊，那你现在留言给他，你希望得到的答案是什么呢？2号要订婚了，饼也订好了，可是岳父突然对于自己要送的饼的数量搞乱了，让我的太太跟小舅不知道要怎么送饼，该怎么办？就是照常发啊，如果有不够的那一些，就赶快临时买其他的送出去啊，解决。とか言ってる君実際もっとチャラい今夜はパーティーまた言うてごろんな相手を見つけてワーニー飲みすぎて酒とどこに溺れてそんなのマジ俺見てらんないよ No make a story 俺実際この見た目よりだいぶシャイねえだからマミもう心配とか必要ない経験不足はみんなそうよビッチぶって君はどうそろそろから破れよパーティーはビデオRita Rita 说是其他卖家也给了负评，因为等太久都没有回应。哦、oh, ，如果付了钱又拿不到货，卖家又不见，该怎么办呢？ Shots Calipurada In my luck Guys spent today one more in a dragon In line I use Spellana I was to go could I calculate Don't let me collapse in a calcum Yeah, yeah, yeah, yeah, yeah, yeah. Bitch, to young demo Yeah, tonight, come on, meet the memories Not gonna memories I'm on a score on them, I'm on the toy It's the need, yeah, demo It's a give one night, come on, am I the bitch Get the head is your cigar, love the band, I owe This is Mark. You're listening to UFO Radio. 今天晚上，我怎么样都睡不着。你可以陪我吗？ 待ってね。 当吉他遇上电光，全新詹姆斯贝。 There's always something left to lose, but I want to give you wild love, the kind that never slows down. I want to take you high up, till our hearts be the only sound. I want to go where the lights burn low in your arms. 寻音音乐奖葛莱美奖的肯定，詹姆斯贝。暌违三年，2018创作专辑《电光》，艾黛尔酷玩乐团葛莱美奖制作人加持，詹姆斯贝，《电光》。 休息一下，听广告啦。 要坐车十几个小时， 要往返台东台北几十次， 要割舍家人朋友工作。 台东的癌症病患到台北治癌，必须符合这些资格。太辛苦了， 所以台东基督教医院已经开始新建癌症医疗大楼，让台东人留在台东抗癌。曾雅兰、 侯昌明恳请您捐款台东基督教医院癌症医疗大楼，0893100000，0893100000，您的捐助就是台东人的生路。 我天哪， 不要出来了。 2018乐坛新人吴青峰个人首支单曲 Everybody 呜呼，数位平台全面上架。 我是吴声梅。 就爱电影 UFO， 回到哥哥妹妹有意思，我是欧马克啊。这个小时呢，在立马帮帮忙的时候，在飞碟联播网的 APP 上面，欢迎你留下你的问题，我会尽力的为你解决。还有很多很多的听众朋友们会贡献大家的力量，帮你解决问题。这个问题呢，我觉得蛮严重的，就是呢，他的爸爸一直在咳嗽，一直咳，一直咳，一直咳，然后咳咳咳咳都咳不好，也看了医生，然后呢，就一直吃西医、吃西药都没有用，该怎么办呢？好，我就 Google 搜寻了一下，这边是一位胸腔内科的主治医师郭寿雄表示，好，首先呢，咳嗽有两种。急性咳嗽跟慢性咳嗽，急性呢就是感冒，所以就是里面有细菌啊，受到感染会一直咳，然后这些急性咳嗽呢就会发烧、喉咙痛、流鼻水等等等等，一两周之内就会改善了。但是呢，如果你咳嗽咳了超过三个礼拜，就叫做慢性咳嗽。慢性咳嗽呢，有可能有什么原因呢？有可能是因为你抽烟、老烟枪，有可能是因为你气喘。有可能你有过敏体质，有可能呢你有慢性阻塞性的肺病，有可能你鼻翼倒流，有可能你胃食道逆流，有可能你胃酸咽喉逆流，还有一些药物的副作用。最妙的一个可能是你可能在气管那边有吸到了一些异物，譬如说什么碎骨头啊等等之类的，所以你会一直觉得不舒服，一直想要咳，一直痒痒的。所以呢，在去看医生的时候，最重要的是你要先记录下来你是什么样的咳嗽。你不要去给医生看，然后就说哦，我咳很久了。很久是多久？请告诉医生，咳很久是多久？是三个礼拜、三个月，还是咳了三年，还是咳了一辈子呢？还有另外呢，就是说咳嗽，你要跟医生讲说你是怎么咳的，是那种又急又喘。 这一种就是很急的咳，还是喉咙一直很痒的这一种咳呢？就是你要让医生可以判断你的咳是什么咳，你是干咳还是有痰的咳？刚刚我的咳呢，就是干咳。有些人的咳呢，听起来里面就有浓浓的痰，吐出来痰也很重要。你的痰呢是什么颜色的？是白色的、是黄色的、是绿色的，还是有带血呢？另外还要跟医生讲说，什么时候咳得最厉害？是清晨呢，还是晚上呢？半夜呢？等等的。在这边要提供一些，如果你是咳嗽的话，你一定不要做的事情，就是不要吃一些刺激性的食物。什么东西刺激性的呢？很多哦，包括是茶、咖啡，当然油炸的、辣的、太酸的，这些全部都不行。那果酸类的，就是你想说什么吃苹果啊什么的，那些都不行哦，那些都不行。还有葱、蒜。姜我不确定，葱姜蒜 好像也都是对喉咙就是不好的东西，所以刺激性的食物就不要吃。如果你在咳嗽的话，其实你剩下的选择很少，你只能吃非常非常清淡的，没有什么调味的东西。所以提供给这位听众的爸爸，希望你好好照顾你的喉咙。欢迎把你的问题留在飞碟联播网的 APP 上面。我是 DJ 欧马克，你现在收听是哥哥妹妹有意思，在每周一到周五的下午两点钟到四点钟。今天呢，这个小时一开始为你送上的是一些日文新歌、日文的新单曲。那么下一个小时呢，会是我们的生活灭火大会。同样就是你最近有看到什么样觉得很酷、很想买，真的不知道它到底用起来好不好，我该不该拥有它的东西，也欢迎你就是锁定我们飞碟联播网的 APP， 在飞碟联播网的 APP 上面呢，留下你的问题。 二人の間には何も 立马帮帮忙，有一个忙。玲玲想要问，想要买机车，可是我搞不懂去年车跟今年车的差别是什么。在这边回复一下玲玲，去年车跟今年车到底有什么差别呢？好，如果呢，除非就是你想要买来，然后可能骑一下，马上就要转手卖掉那种，那去年跟今年就会有差，因为二手车在估价的时候会以年份来计算，所以呢，可能就是去年车会比较便宜一些这样子，那今年车就会比较贵一些，因为在卖的时候也是这样子，因为卖的话，去年因为差了一年，卖价就比较不好。比较新的卖家会好一点，但如果呢你买来是要自用，你就是要一直骑一直骑一直骑，用它代步，然后会骑骑骑骑到它老死的话，那其实去年车跟今年车应该是没有差别的啦。飞碟联播网在大台北地区 FM92.1 飞碟电台向全世界播送，欢迎你就打开飞碟联播网的官方专属 APP， 官方专属 APP， 全球都可以听得到哦。 休息一下，听广告啦。 今年暑假，我爸爸要带我去北海道玩住露营车哦。哇！还有教练叔叔带着我们做蜡烛、挖马铃薯、看薰衣草花田，还有好多美景呢。 还在羡慕别人家的假期吗？芬达旅游让您跟着达人一起 RV 玩转北海道，安排五星营地住宿，全新露营车，全台唯一玩家带路全包式行程，早鸟报名再送热气球体验哦。 芬达旅游带您打卡全世界。 爱上他的所有，贴近尚恩曼德斯，秒装台美销售冠军，全民男友尚恩曼德斯2018同名专辑，环球在一起。 来来来来来，人讲坐飞机看天顶， 看天顶， 坐公车只卡省， 只卡省。 要学台语，就爱甲方南强老师学才会顶啊！ 方南强台语讲堂，合理台语强强棍，全套六片 CD， 只要399元。订购专线02-2363-6600，2363-6600。成品及好物市集热卖中。 老师有交代，台语若听清楚，读册是免烦恼；台语若讲得好，大家是拢学得啊！ Hello， 我们是 Nightcap 睡帽乐团。 就这样看着模糊的每张面孔，我就这样看着人们聚集又散落，我就这样看着那些试着流动的欲望和寂寞，这个城市满地平庸，让我无处可躲，自由的飞，不论好与坏或完不完美，慢慢的飞，不用随波逐流，无路可退，当时那些没有说，现在也不用回头，当时那些没有错，有恃无恐。我就这样看着人们自顾自的走，我就这样看着谁又好好的看着我过，又只好这样待着，这样困着，在这灯火斑斓的牢笼。这个城市什么都有，也什么都没有，自由的飞，不论好与坏或完不完美，慢慢的飞，不用随波逐流，无路可退，当时那些没有说，现在也不用回头，当时那些没有做，有恃无恐。那些没有说，现在也 息一下，听广告啦。 电脑、手机，电脑、手机，看东又看西，实在吃不消。 没关系，快到小林配柯达脱胶镜片，看远看近一副搞定。现在配再送绿蓝光镜片哦。 可巴要去小林眼镜。 有七天集合，有七天有机多谷植物奶哟，有机芝麻20谷植物奶哟，有机三色藜麦粉哟，有机三色谷麦片哟，健康大集合。 有七天通通到咯，佳节送礼，买有七天有机多谷植物奶任两罐，再送有机三色藜麦粉和三色谷麦片，所有口味通通到位。快播0800-88-00-38或上网搜寻有七天。 请问高中今年繁星录取国立大学及一大等87人，私校第一，设有国际双语班、数理自由班、流行音乐、街舞、篮球、排球、武术专班。 请问高职以及证照一年298张，基北区第一，设有商经科、营营科、资讯科、广社科、市社科。 校车、宿舍、餐厅样样齐全，新生入学有高额奖学金，让家长没负担。 我是家长，我极力推荐景文高中。 我是炎亚纶。 我的明天会不会也是你最想去的地方？地点 ever 口中的梦想家，将来也你 UFO。 现在时间下午3点整。 卫福部健保署宣布，即日起新申办健保卡必须附上相片。健保署统计，每年申办健保卡人数大约140万。为了减少医疗院所核对病患身份困扰，即日起新申请健保卡，除了新生儿第一张健保卡或者颜面伤残特殊情况选择不贴相片之外，申请人一律必须减附相片才能申请健保卡。民众办卡时如果没带相片电子档，健保署各地联合服务中心及联络办公室提供免费拍照。目前持无相片健保卡的民众不需换卡，但是就医时必须另持身份证或驾照，供医疗院所核对身份。民进党籍的台北市副市长陈景俊确定不辞了。陈景俊说，他不想让政党竞争变得太对立，大家应该良性竞争，以市民利益、国家发展为优先考量。未来也将竭尽所能协助市长柯文哲完成市政工作。陈景俊透露，这几天柯市长不断慰留，说实在听了也是蛮感动的，感谢市长慰留。如今党也完全理解，自己愿意和柯市长继续合作。不过若是选举期间遇到双方言语交锋冲突时该怎么办，陈景俊说还是尽量扮演沟通角色，未来也会以市政为主，依照施政顺序一一完成。民进党选对会指出，民进党籍的北市府官员只要没有违纪助选，就没有违反党纪的疑虑。近年来在退伍军人相关的社群网站上广泛流传一篇署名陈平和的抗议年改文章，作者自称中科院主任工程师退休，不满民进党政府的年金改革。陈平和提到自己为国防献身30年，以检任11职等公务员身份退休，军人与公务员年改删减标准不一，如今改过后，当初麾下的军职人员年资比自己短，反倒领得比自己多。他批评民进党自我掏空台湾，7月1号年改上路大限之后，必将人心思变，人鸟纷飞，择木而栖，自己也只好凭着专业技能撰写飞弹技术回忆录，并且仿效教育部长吴茂坤与内政部长叶俊荣去中国大陆短期教学。中科院发布新闻稿指出，陈平和博士民国92年9月退休，依据国家机密保护法核予附录管制1年，此后迄今已经超过14年，没有再接触中科院国防研发工作。他在脸书提到想要撰写飞弹技术回忆录以及赴中国大陆短期讲学事项，都是个人言论，中科院不评论，只提醒陈先生应该以国家安全为重，不要违反法令。台东县南横公路下马部落一处种植水蜜桃的公寮今天中午失火，烧毁一根电线杆，导致南横公路沿线3个部落停电，台电已经派人抢修。 台东县消防局接到报案，立即上山扑火，大火烧毁公寮和载运车辆，公寮前方的高压电线杆也严重受损，导致南横公路下马、雾路、力道三个部落以及向阳游乐区全部停电，包括在雾路的天龙饭店在内，超过300户受到影响。台电正在抢修，希望下班之前能让主要区域恢复供电。日本日经指数收盘上涨30点，成为22481点。南横综合指数收盘上涨18点，成为2478点。中国上证指数目前下跌9点，来到3131点。深圳成分股指数上涨6点，来到10454点。香港恒生指数上涨190点，成为30778点。新加坡海峡时报指数上涨10点，成为3524点。台北股市收盘上涨45点，来到10987点，成交金额1393亿。新台币对美元汇率目前29.911兑美元，台币升值3.4分。日元以109.49兑换一美元，一欧元兑换1.1709美元。中央气象局发布即时天气讯息，各地晴朗炎热，台中地区下午1点14分出现36.3度高温。各地今天大多多云到晴，北部、东半部地区及其他山区局部短暂雷阵雨，白天气温偏高。今天预测气温，北部、中部32到36度，南部、东部31到34度，澎湖30到33度。以上新闻由李嘉璇编辑播报。 三花的好，穿过就知道。 半个世纪以来，三花总是默默耕耘，用心听，认真做，就是要让大家穿最好的。50年的在地品牌，我们会持续努力，坚持品质，属于每个世代的三花。 三花棉业 Sunflower。 我是费宏泰，在我努力推动下，取消不合理的婚姻惩罚税，让全台约125万对夫妇每年平均省税超过2万元， 减轻你的报税负担。现在就带着健保卡印章来参加费宏泰报税有约活动，让专人帮你轻松报税又省荷包。详情请上费宏泰阿力克斯脸书粉丝团。 报税轻松不费力，就找我费宏泰。 强病毒别敲门，我要保护孩子。 老婆别怕，看我用德国凯驰高压蒸汽清洗机，透过100度C 以上的高压蒸汽，能消灭99.99%的细菌病毒，再顽强的肠病毒也不怕。 请立即上网搜寻德国凯驰高压蒸汽清洗机。 德国凯驰截然不同 ，Culture。 Hello， 大家好，我是魏佳莹。 飞碟 Network 空中的梦想家，就爱点你 UFO。 哥哥妹妹有意思。 嗯，这样错了吧？ 没错啊，欢迎来到第二个小时的哥哥妹妹有意思。 And pray, Paris and pray. I look at let you know I don't want this forever. I might not deserve it, but there's nothing better. Don't know how I ever did it all without you. My heart is about to jump out of my chest. Feelings, they come and they go, that they do. Feelings, they come and they go, not with you. Late nights and the streetlights and the people. Look at me, girl, the whole world could stop. Anywhere with you feels right. Anywhere with you feels like Paris in the rain. Paris in the rain. We don't need a fancy town. A bar that we can't pronounce. Cause anywhere we play, it's like Paris in the rain. When I'm with you, oh, oh. When I'm with you, oh, oh. Paris in the rain. Paris in the rain. 欢迎来到第二个小时的哥哥妹妹有意思，你现在收听的是飞碟联播网，我是欧马克。在这个小时呢，邀请到的是你来跟我们分享一下最近你有什么很生火的东西，或是你有什么想要帮人家灭火的提案呢？欢迎在飞碟联播网的 APP 上面留下你的生火灭火大感言。这边呢接收到了，就是丽珠她在问，就是真的非常非常红的那个吸尘器品牌带着孙子那个带孙子的 V8 吸尘器，他说网友评价两极啊，到底是该买还是不该买呢？在 APP 上面呢，有人说买了 V7， 感觉想要是前一个版本，目前一人推荐这样子，到底该不该买这个品牌？好像一提到吸尘器就是它了，可是网络上又有不同的评价，怎么办？要生火还是灭火呢？带孙子的吸尘器这一题呢，我个人是没有使用吸尘器啦，所以我无法给予什么生火灭火的意见。要请所有飞碟联播网的听众朋友们，如果你有使用过的话，不管是这一排还是他排，都可以给一些意见啊。另外呢，是因为最近这个气温真的是太热太高了 ，Doris 要问说，请问一下哈，水冷扇我非常非常生火，就是它是不是真的比冷气环保啊？然后它会不会冷？它到底会不会凉啊？水冷扇该买吗？ 처음 이 들어 目前在飞碟联播网 APP 的战况呢，对于带孙子的吸尘器是2-1，两人推，有人说不错，又清晰力强，我妈爱不释手，一人觉得不 OK， 因为之前用了一个无线的，目前好像坏掉了。 Now that I am sober, I take back what I said. I'm sitting with this love hangover. Boy, it's hurting my head. It's the middle of October, and we just came to an end. I'm just sorry that there ain't no time left. You and I were over. 至于水冷扇呢？Memphis 给了五个字。非常的坚决的五个字叫做千万不要买。为什么呢？听众说其实用电风扇吹结冰水会比水冷扇好。Mango 会说买水冷扇其实要买就要买水冷电会比较好。不推水冷扇的原因呢， Sarah 说因为那只适合极小非常非常小频数的才适合，你放在客厅里面根本就没有感觉。还有最重要的是，你如果买了水冷扇，你的房间会变得湿湿的，你的环境湿度的问题你要考量一下。是的，是会凉，但是也是会湿哦。 We just came to an end. I'm just sorry that there ain't no time left. You and I were over. Me and you are done. When I wanted to be closer, you just wanted to run. Though I know it's no one's fault. If I've learned anything at all, with us, no matter how I end it all.1+1=9. I've been at this party for some time now. Sipping on Bacardi till it runs out. You are in the corner with your head down. I don't even wanna know what that's about. Cause you're the one that's always getting too wasted. And I'm the one that's never that intoxicated. Tonight I'm in my feelings, oh I'm faded. But I don't wanna think about the complicated. Oh, yeah.Love, got me feeling like I can't get up. Wishing for it, but it never lasts. I thought we'd be together. Oh, it ended so fast. Now that I am sober, I take back what I said. I'm sitting with this love and over. Boy, it's hurting my head.Middle of October, but we just came to an end. I'm just sorry that there ain't no time left. You and I were over. Me and you are done. 天气太热了。究竟有什么消暑秘方呢？有没有什么办法可以让自己凉一点 ？Mango 就很推水冷垫 ，Mango 推的也非常非常的坚决。他说水冷垫你躺着跟冬天一样，真的这么夸张？哥哥妹妹有意思，在飞碟联播网的生活灭火时间，最近你有被什么东西电到，觉得哦好想买哦，火被升起来了，或是另外你有没有被升起来火，然后用了真的实际使用以后发现超烂，你要赶快告诉其他人不要再被骗了。欢迎你上飞碟联播网 APP 上面留言给我。 待てね。 Sure. 听到的歌曲是来自于 DAI Duets Infinity 大无限乐团的深邃森林。你现在收听的是哥哥妹妹有意思，在飞碟联播网大台北地区 FM 92.1 91.3 呢，是在苗栗花莲台东 89.9， 在宜兰还有中台湾的台中真善美，还有云嘉的 FM 90.5， 高雄南台湾之声 FM 103.9， 以及离岛的澎湖 FM 89.7。 在上面呢，今天的飞碟联播网的 APP 上面呢，生火灭火有一个关于澎湖的问题，澎湖的听众可能可以给予一些意见，对不对？请问信用卡促销，澎湖的澎城饭店鸡加酒远景探索两晚，每个人一个人要7999，何行情吗？生きた証の赤い血は何も知らない大人たちに2秒で引き取られてしまう。立ち入り禁止の黄色いテープ、ドラマでしか見たことない、そんな言葉が飛び交う中で今彼女は一体何を思っているんだろう。遠くで遠くで泣きたくなったんだ、泣きたくなったんだ、長いはずの一日がもう遅れ、遥か遠くへ希望を抱いて飛んで、生きて生きて生きて生きて生きて生きて生きて生きていたんだよな、新しい何かが始まる時、消えたくなっちゃうのかな。 待ってね。 乐坛新人吴青峰个人首支单曲 Everybody 呜呼。 休息一下，听广告啦。 只有珍贵的资产才能坐享一辈子稳定租金。 中山凯宴每月现收65000元高收租，超星级饭店规划和服务，就像日本米其林银座宅，连最讲究的日本人都赞赏。 市中心两房带租约，全新装潢，自备10%即交屋。中山凯宴2592-6888， 完美的家在新复发。 公主游轮旗下最灿烂的太阳，太阳公主号，为亲子出游规划精彩的暑假。 Discovery 探索营分龄设计，孩子满足，正宗日本料理海寿司，帅哥主厨 Curtis Stone 的 Share 分享餐厅，满足全家人。太阳公主号暑假基隆港出发，畅游冲绳、石垣岛、宫古岛，7900元起，请洽各大旅行社。 我是张涵雅。 哎呦喂呀，哎呦我唱啊，哎呦我表达，不能哎到达的满呀吧，公聊卡丁上那是个冰冷丢一滴冻的北天北端，空中的梦想家就爱点你 UFO。 据说，反正我从来没认真听过。 不是小事没事成，到底哪一点犯错，请还给我，让我自己快乐的自由。 心中的那一股，心中的那一头想要生活的野兽，那一头凶猛的怪兽，把它释放出来吧。在哥哥妹妹有意思的这一个小时，欢迎你在飞碟联盟的 APP 上面留下最近哪一个怪兽让你生火了，你觉得你真的好想把它买回家用新台币制裁它呢，让所有的广大听众朋友们帮助你把你那个怪兽的熊熊灭火不熊熊之火给灭掉。 私是少女 A， 少女 A， 你现在收听的是哥哥妹妹有一次在生火灭火单元。最近你有什么想买的东西？你被升起了熊熊的烈火，需要人帮你扑灭心中的那把火吗？欢迎你就在飞碟联盟 APP 上面留下你的生火东西。陈生他说最近想要买一个急难救助收音机，然后这个收音机呢有太阳能手电筒啊，还有收音机，还有 USB 的充电孔，万一呢真的发生事情的话呢，诶，有手电筒可以照，然后有收音机有娱乐，然后也有资讯可以听，另外呢 USB 充电孔还可以充手机，实在是太棒了，该买吗？好像急难救助包这个事情该买。 You know the bed feels warmer, sleeping here alone. my dream in color and do the things I want. You think you got the best of me, think you've had the last laugh, but you think that everything good is gone. Think you left me broken down, think that I'll come running back. Baby, you don't know me 'cause you're dead wrong. What doesn't kill you makes you stronger. Stand a little taller. Doesn't mean I'm lonely when I'm alone. What doesn't kill you makes you fighter. What's up, keep it lighter. Doesn't mean I'm over 'cause you're gone. What doesn't kill you makes you stronger. 上面急需大家推荐的电池式桌上风扇，有人如果知道桌上风扇电池式凉的，可以在 APP 上面留言。如果你是厂商的话，你现在留言就可以有一笔订单这样子。还有什么生火灭火呢？雅典娜想要买直销的瘦身产品。其实喝豆浆喝水就可以，对吧？快骂醒我吧，雅典娜，你都已经知道啦。那些东西喝的，那些东西喝的。啊，你最重要的就是你的热量要自己控制嘛，对不对？你都知道，你都知道的，不用花这么多钱，不用砸下去的。醒醒吧，雅典娜。I was broken from a young age, taking my soak into the masses, writing my poems for the few that look at me, took to me, shook at me, feeling me, singing from heartache, from the pain, taking my message from the veins, speaking my lesson from the brain, seeing the beauty through the... Believe it! Believe it! up above. Oh, ooh. I was choking in the ground, building my rain up in the cloud, falling like ashes to the ground. Hoping my feelings they would drown, but they never did. Ever lived, ebbing and flowing, inhibited, limited, till it broke open and rained down. It rained down like. You're the face of the future, the blood in my veins, oh, ooh, the blood in my veins, oh, ooh, but they never did, ever lived, ebbing and flowing, inhibited, limited, till it broke open and rained down, it rained down like... Sticky Rice 糯米团，星期六晚上你要带我去哪边？星期六晚上你可以继续收听飞碟联播网，或是可以看看吴玛丽广播女神的综艺《三国志》哦。休息一下，待会回来。 待てね。 劲歌金曲。 你害怕的心独自在回忆中沸腾着，我知道是因为太多悲伤情节。你不安的梦总是在 当代顶尖音乐人齐聚，萧敬腾、吴青峰再度合作。萧敬腾2018抢先听单曲《全是爱》， 让我心事安慰也，你不愿面对的那一面。 清风音乐室抒情词曲，萧敬腾用歌声带领听众的呼吸，一步一步进入全是爱的漩涡里。 看见你的期待，也看见你的无奈，那一刻我才明白，拥抱你的灿烂， 无尽的沉溺，无尽的包容，是萧敬腾对爱的另一种诠释。把心打开，定会听见萧敬腾的爱。 总是爱。 休息一下，听广告啦。 A 七黄金周，至尊新地标，震撼力多，连续出击，红烛金节式。自备38万起，买捷运 A 七站600米，双质证结构宅，狂销百户，史上最强。红烛金节式03-316-8899。 聪明如你，每个转弯都是契机；狂野如你，每次加速皆达巅峰。Lexus IS 领航进化版，搭载 Garmin 四核心导航影音系统，任何方向都精彩。169万起，限量上市。 Lexus Experience Amazing。 2018桃园摇滚绕境开跑咯，6月9日龙潭运动公园，董事长乐团、血肉果汁机、Trash、神棍、30万年老虎钳等7组乐团接力开唱。下午4点起有文创美食市集与多项周边活动，详情请上桃园铁玫瑰音乐节官网。以上广告由桃园市政府艺文设施管理中心提供。 大家好，我是品冠。 你还爱我，从没离开过。 飞碟 Network 空中的梦想家，就爱点你 UFO。 到了最后一个段落的哥哥妹妹有意思，也是要跟你说再见的时候咯。我是 DJ 欧马克，今天最后要送上的这一位呢，上个礼拜才来到哥哥妹妹有意思，他是梁文音，暌违了将近4年发行他的最新专辑。现在要送上的这首歌曲呢，则是他跟萧煌奇一起合唱的《和平分手》。让我们现在和平的分手吧，别忘了 You're awesome， 你很棒。我们明天再见咯，拜拜。 是否有天我们会老去，街头不期而遇，笑着说爱情是场闹剧。 是否有天悲伤会远去，每场淋过的雨都写成练习曲。 从开始走到终于， 终于无能为力的结局， 在爱之外的差距还是过不去，为彼此留的余地 挂满了回忆， 把承诺都还给你， 把祝福都留给你，一个人走。 和平分手，爱离别无所求， 谁都不必太内疚， 接受无心犯的错 也好过费心找理由， 微笑分手破碎的 随着时间自由， 遗憾都已难补救， 梦醒了也许换一个好朋友。 1250天欢愉，却没记忆的你，忘掉在下个旅程继续。 抱歉，我不适合是伴侣，至少最后一刻，别让你受委屈。 从开始走到终于， 终于无能为力的结局， 在爱之外的差距 还是过不去， 为彼此留的余地 忘满了回忆， 把承诺都还给你， 把祝福都留给你，一个人走寻找理由， 微笑分手破碎的以后。 音乐全主打， 引爆全球派对新节奏，改写串流记录新霸主，派对天王 Post Malone 打破数位串流冠军最长记录，全球超过65亿人次超狂点播，全美告示牌8周超猛连霸，请听环球。派对天王 Post Malone 全新大碟《派对人生》。 When my homies pull up on your block, they make that tango grata ta ta. Switch my whip, came back in black. I'm starting saying rest in peace to Bon Scott. Close that door, we blowing smoke. She asked me light a fire like a Mars song. Act a fool on stage, probably leave my show in a cop car.It was legendary, through a TV out the window of the montage. 打破排行记录最强主打 Rockstar. Damn, don't your girlfriend is so goofy, she just trying to get in. Saying I'm with the band. Ay, now she acting out of pocket, trying to grab up on my pants. On their panties in my trailer, said I ain't got a man. 第二波全新派对必播神曲 Psycho. Take you to the smoke shop. Hit the gun psycho. La mama bad like Michael. Can't really trust nobody with all this jewelry on you. My roof look like a no-show. Got diamonds by the bolo. Come with the Tony Momo for clowns and all the bozo. Hit the gun psycho. La mama bad like Michael. Can't really trust nobody with all this jewelry on you. My roof look like a no-show. Got diamonds by the bolo. Don't act like you my friend when I'm rolling through my hands, oh. Music. 休息一下，听广告啦。 法兰克福、慕尼黑、日内瓦、苏黎世、米兰、哥本哈根，马上收拾行李，跟着土耳其航空造访超过110个欧洲城市。商务人士可享尊荣服务和飞行主厨特制的顶级佳肴，还可在伊斯坦堡贵宾室享受奢华时光。更多详情请上土耳其航空官网，开拓你的世界，土耳其航空。 UFO Shining Star Shining Star， 我是飞碟最爱主打星陈晓东，请跟我一起继续收听飞碟联播网。 请不要不要再让我难过， You know my heart。 飞碟 来电你 UFO。 飞碟联播网， 台北飞碟电台 FM 92.1， 苗栗中港新电台 91.3， 台中真善